我还记得10年前第一次遇见他，那时候他好像还和舅舅在一起。 哼，这是到哪里去过的泥，脏得连脸都看不清楚了，小泥猴子。 哼，他骂我泥猴子这丑，我下次非要报了。可再见到他已经是几年之后了，他一点也没变，还像18岁的样子，但已经不是舅舅的人了。既然不是舅舅的人，能不能是我的人？燕子峰8岁，第一次看到李琴书，鬼使神差地将那人眼中的宠溺记在了心里。时隔多年，袁子峰高4再次见到李琴树，见义勇为地破坏了他的相亲。袁子峰恨舅舅，这个间接害死他父母的凶手，他对小舅舅的前任李琴书展开了猛烈的攻势。袁子峰为了他3番5次地和小舅舅打架，躲在厕所写人生第一封情书，众目睽睽下抱着他扣篮，圆他的篮球梦。这一切是一场心机深沉的报复，还是义无反顾的求爱？ 哎哎，我去，你发什么呆啊你啊？ 啊，抱歉，我有点累，我再给你做一碗。 哎。 他身上好软，好温暖。李琴书， 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这几乎是我们之间最近的一次距离，我能更清楚地看他。我好像疯了。贪婪地看着他，像看艺术馆里的油画那样，把细节清晰地印在我的眼里。看他卷翘睫毛投射到眼底的一片阴影，疲劳的神态，脸苍白到透明，还有那干涩的嘴唇。他的嘴唇好软，我已经不知道对他的这份感觉到底是什么了。 秦叔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把门打开。你把门打开，我们当面聊。 就这么说吧，我不想见你。你和楚小姐要订婚了，是吗？ 我和他没什么。 你只需要告诉我是不是。 我和楚青青之间什么都没有，不过是协议结婚。等到我和他结婚之后，我们依然保持之前的关系，有什么不好？一切都不会有改变。 我知道了，那份感情我知道是什么了，希望我能除你心里的疾，而我10年的病，解药是你。 小舅舅的纠缠，世俗的偏见，10年的差距，诸多问题横在两人之间，这对不被看好的情侣能否走到最后呢？欢迎收听由蓝山梦播讲的纯爱言情小说《攻心为上》，顶级乱投你。第一章，相亲。袁子峰认真地看着不远处的李琴书，在过去的10分钟内，他已经看了3次表了，露出了4个漫不经心的笑容。这对李琴书来说是极为罕见的。袁子峰8岁时就认识他， 这么多年了，几乎没见到他露出过这种不耐烦的情绪。他一贯温柔，笑起来时右边脸上有一个小小的梨窝，对待任何人都细致耐心。可在面对这夸夸其谈、涂着大红嘴唇的女人时，却明显的有了不耐烦的表现。他又笑了笑，看了一眼时间，眉头急不可察地皱了皱。算了，就让他袁子峰来当他的救世主吧。袁子峰将咖啡一口喝掉，拍了拍手起身，大步流星地往李琴书的方向走去。 这倒也是，早睡早起对身体确实很好。 哎，这什么尬聊水平啊。袁子峰啪的一屁股坐在李琴书的旁边，还把他往连坐的座位里面挤了挤。宝贝儿。袁子峰邪魅的一笑，一根手指头将李琴书的下巴抬起来，一字一顿。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眼角余光瞥到对面那女人的脸色比女鬼还不如，袁子峰一把揽过李琴书的肩膀，悠悠道： 咱妈就给你介绍这么个玩意儿啊？哎，小姐，下次麻烦你粉底连带着脖子也抹一抹好不好？你这色差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摔到白颜料桶里去了。 你。 女人的面色急变，纷纷起身，指着袁子峰的鼻子，似乎想骂什么。 还是个结巴呀？哎，咱妈怎么给你介绍这样的呀？ 女人下意识就要挥掌，袁子峰眼神微动了动，正要接，有一只手却比他动作更快地握住女人的手腕。清润温和的声音如泉水般倾泻而出，话的意思却不怎么动听。 非常抱歉，吴小姐，是我没有管好家里人。 吴小姐对李青书所有的好感瞬间崩塌了。 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。 然后扭头愤愤地离去了。李青书目送对方离开，身子站得挺拔，活像忘七十一样。袁子峰悠悠地将甜品送入嘴里。 这女人吃的也太甜了吧。 好久不见了呀，子峰。不过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李琴书坐下，捉住他的手腕，言之凿凿。 这个时间段不上学吗？ 袁子峰险些被甜品呛住了，顿了半天才开口。 我才帮你一个大忙，你就质问我上学不上学的事儿。哎，李琴书，你这生活有点意思没有？ 叫叔，你怎么看到我的？ 哼，巧合而已。 他没说，刚刚经过这家咖啡馆，从落地窗外一眼看到里面的李琴书，等到自己意识过来，已经坐在咖啡馆里了，点了一杯蓝山，观察了他十多分钟了。 哼，你不上学却来处理我相亲的事，我怕被你舅舅知道了，把我杀人灭口。 他笑盈盈地开了个玩笑，袁子峰听着心里却不怎么是滋味，哼了一声就要起身。 狗咬吕洞宾， 还会用歇后语了，还是有些进步的。 哎，我真后悔刚刚帮了你，就该让你脱不了那女人的魔爪。 谢谢。 李琴书弯了弯嘴角，笑起来时右脸上有个酒窝。 不过下次办法能温和一些就更好了。 袁子峰懒得搭理他，抬脚就走。出了咖啡馆的门，同他一起来这地儿的姑娘亦步亦趋地跟上来，小碎步迈的频率极高。 子峰，子峰，你等等我。哎， 袁子峰心烦的不行，稍微顿了顿步伐。苗阳湖这才冲上前来，一把扶住他的手臂问道， 刚刚那个就是你经常提起的厉于锦？ 厉于锦就是袁子峰的舅舅。 不是，是他朋友。 哦，那应该和厉于锦一样不算什么好人。 这句话袁子峰没再回答。其实袁子峰和李琴书并不算很熟，只见过几次面，但因为他是李于锦最好的哥们儿，所以袁子峰对他印象极其的深刻，尤其是初见。那时候他不过才七八岁，整天瞎混胡闹的年纪。袁子峰呢，更是他们那大院子里最能折腾的，上山下湖，没有哪儿是他不涉及的。他从小就是孩子王，每周至少有两次打架是挂着彩回来的。李琴书来的时候，他刚结束一场架，满身臭汗不说，身上的衣服都被刮开洞，脸上全是泥。屋子里的风扇呼啦呼啦地吹着，电视机里演着肥皂剧，空气中还有西瓜的清香气。袁子峰有一项特异功能，过去很久的事情仍旧能将细枝末节记得一清二楚，所以即便时隔十年，他还记得那时候的李琴书穿着清清爽爽的短袖校服，右边的衣袖上有一处很小的污渍，衣服下摆有一处脱线了，厉于锦低着头正在帮他剪。袁子峰站在门口皱着眉头，李琴书抬起头来看着他，突然就笑了，右边脸上的小酒窝像是盛满了蜜。 厉于锦，你家还有个孩子？ 甭搭理他，好了。 李琴书道了声谢，站起身来往袁子峰的方向走。他揉了揉袁子峰的脑袋，半蹲着身子道， 这是到哪里去滚了你？脏得连脸都看不清楚了。 我。 袁子峰腾的一下就红了脸了。李琴书用拇指抹掉他脸上的一个小泥点，笑道， 跟泥猴子似的。 泥猴子这三个字袁子峰记了很多年，长这么大李琴书是第一个敢骂他猴子的人，他总想着以后得抱回去，却没有机会。而他们上了大学后，袁子峰就再没有见过李琴书了，他也从未听李于锦提过李琴书。时间慢慢的，他本以为自己也早就把这人给忘了，但当再一次见到李琴书时，这才恍然惊觉，这个人十八岁那年的面容竟然这般明显地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好像一点都没变，虽然穿着正装，可笑起来还是一如十八岁那年。而李琴书居然也一眼就认出了他，还知道他现在在读书。是厉于锦说的吗？袁子峰不由得在心中揣测。把苗阳湖打发回学校，袁子峰顺着街道往目的地走，悠闲的仿若散步，叼着根烟，像是社会边缘人士。街道川流不息，他过红灯的时候，马路边上的车喇叭按个不停，扭头望去，出现在视线中的却是才见过不久的人。李琴书把车停在路边，落下车窗。 去哪儿？我送你一程。 袁子峰想了想，开了副驾驶的门。 好啊。 车里开着空调，温度略有些低，袁子峰一上去就打了个喷嚏。李琴书开口道， 后面有衣服，你拿着盖一下。 袁子峰大小伙子一个，对于冷不冷的根本没概念， 只是他扭头一看，发现那件外套是李琴书刚穿的那件。拒绝的话在嘴里打了个转，又化作一个好字。袁子峰把外套穿上身，有些短了。李琴书比他矮一些，身体也瘦弱一些。 去哪里？ 去回学校吧。 哼，这才对嘛，你这个年纪就该好好在学校里读书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为了高考愁得头发都快白了，给你舅舅每天做作业背单词到凌晨，特别认真。 袁子峰听他提到舅舅两个字就觉得烦，眉头一皱，伸手去摸烟，叼着烟道： 打火机。 李琴书等红绿灯的时间侧头看他： 你多大了？ 啊？ 未成年？还是不要抽烟比较好，成年了也要少抽，对身体不好。 你跟我什么关系啊？管我那么宽？ 李琴书顿了顿，手指弯曲起来，敲了敲方向盘，不再说话了。面上的笑容还有，但到底淡了几分。他不再主动说话，车内的气氛就沉寂下去。李琴书认真地开车，袁子峰在自己兜里一通乱摸，终于翻到一个打火机模样的东西，可他往外掏了一半又停住了。哎，算了，车上抽烟确实有点没素质。袁子峰吐了没点燃的烟，把车窗摇下来，一股热浪冲进来，是夏天特有的气息。李琴书看了一眼没说话。又是一个红绿灯，他停下来看了一眼时间。 我得先去接个人，然后再送你回学校，可以吗？ 嗯。 袁子峰屁股像是坐在针上，始终不踏实。他觉得刚刚自己那句话说的确实有点过分了，但从不道歉的袁子峰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来打破这样的沉默。最后仍然是李琴书主动开口： 你也高三了，该收收心了。 袁子峰一个没忍住，又叛逆了一回： 李雨姐没告诉你我这是读的第二高三啊？ 啊？ 李琴书怔怔地看他一眼，双眸黑亮： 所以我已经满十八了，完全行为能力人。 哼，法律知识倒还挺丰富的。 气氛终于又轻松起来，袁子峰松了口气，挑了挑眉。李琴书要接的人就在袁子峰学校附近不远，在街边停下车，李琴书也没熄火，看了眼时间。过了约莫一分钟左右，有人来开副驾驶的门。坐在副驾驶上的袁子峰和他四目相对。 袁子峰， 厉雨锦穿着西装四件套，眉头一皱： 你怎么在这儿？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